不是的，是因信得的制度。因为我们认为人的诚意是借信得，而不在于遵行法律。难道天主只是犹太人的天主吗？不也是外邦人的天主吗？是的，也是外邦人的天主。因为天主只有一个，他是受割损的，由于信德而成义，也是未受割损的，凭信德而成义。那么我们就因信德而废了法律吗？绝对不是，我们凡是法律坚固。